是否有安全感来自挺多方面的因素，有主观的和客观的。我觉得主观上首先要做的就是让对方能相信自己，因为一个人让另一个人相信，这个是比较难的，必须在你的言行当中都要体现出来。所以说安全感不仅对于女人，而且对于男人也同样重要。安全感应该是相互的吧，无论从哪个层面上，精神物质都有 安全感。我认为就是有品德吧，品德好自然会带给家庭社会强大的安全感。 安全感对于我来说呢，就是出门手机里面有电，钱包里面有钱，能够让在乎我的人和我在乎的人能够随时的找到对方，能吃上自己想吃的东西，能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再者，安全感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人对我的一份承诺，一种态度，一种对我不离不弃的陪伴。 所谓安全感，大概就是小时候母亲哄你入睡时一下一下手上轻拍的节奏。你所贪恋的不是那轻柔的触抚，而是知道爱一直都在的安心。而没有爱时，安全感我们也能自己给予，能支付自己生活娱乐的花销，照顾得好自己，就这样一个人也能好好的活，始终知道自己值得被爱，等待下一个给你安全感的人。每个人的选择都是他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出的最优的选择，大部分人的最优解就是待在自己的舒适区，这样避免了风险，但也不会有突破。所以大部分人都是安全感的努力。 以前我觉得安全感是爱人秒回的信息，他的早安晚安，他的每一个承诺，过马路时紧握的手，他温暖好脾气的话语。而如今能给我安全感的，却唯有清晨明媚的阳光，繁华路口人行道的绿灯，出门时口袋里的钥匙和钱包，手机里显示的满格电。因为我知道那点可怜的安全感寄托于他人身上时，难免会令我痛到失望。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你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吗？你认为对你来说什么才算是有安全感，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怀璧不渝的网友。你有没有发觉，人到了一定年纪后，容易患得患失，缺少安全感。就拿我来说，很久以前，我以为放学沿着那条熟悉的大街回家就是安全感。我以为把心取出来，郑重其事地换另一颗心就是安全感。我以为勤勤恳恳努力赢取奖励就是安全感。但现在我知道，熟悉的大街可能出现意外，真心对待的人可能变心出轨，辛苦打拼的成果可能进了别人的腰包。原本当作真理的因果循环，却成了因不由果，果不由因，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安全感。跟身边的朋友聊天，我发现其实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仿佛被不安全感捆住了手脚，喜欢的人 不敢追，想做的工作不敢去争取，对长期目标并不看好，担心付出了什么都没得到，干脆就放弃付出。即便如此，这些逃避不安的行为其实并没有什么用处，空虚、虚无、迷茫，这是他们最常提到的几个词。彭浩翔有部电影叫《大丈夫之暗战男女》，算是把婚恋关系中的安全感说得极为透彻了。电影并不怎么好看，剧情是四个男人趁他们的太太结伴旅行，一起外出猎艳，可是所到之处总是被各种意外打断。原来是他们的太太早就知道自己男人的德行，杀了个回马枪，跟他们斗智斗勇。在彭浩翔的手中，捉奸的围追堵截活生生拍成了警匪片，用来拍照取证的相机成了太太团所谓的枪械，男人们则奋力躲避拍照，倘若不幸被拍中，留下铁证就真的百口莫辩了。结局却令人意外，太太团锁定了酒店的房号，男人们浑然不觉，这时候只要杀进去可以说大获全胜了。然而为首的那位太太竟然用匿名手机给自己丈夫发了条短信告密，男人们闻风而逃，太太团当然也就扑了空。这一点真的有些耐人寻味。太太团捉奸显然是长期处于不安全感中，否则也不会这样料事如神。最后太太团告密放了男人一马，表面上看起来是要继续过以前那种老是担心丈夫出轨的不安生活，其实或许他们是以这种方式避免了一种更大的不安，离婚。相比而言，那种熟悉的担心出轨的生活反而成了另一种层面的安全感。虽然电影有夸张的地方，不过生活中这样的事儿也常有。很多人知道伴侣出轨了，只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撕破脸摆上台面，就要面临离婚、分手、财产分割、孩子归谁、怎么向父母交代等等问题。这些变故会给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巨大不安，而跟这个比起来，担心伴侣出轨的那种不安仿佛也就变得可以忍受了。除了出轨，还有一种情感模式算是极不安全感之大成了，那就是异地恋。两人分隔两地，担心对方耐不住寂寞不说，更棘手的是要想结束异地又面临谁去找谁的问题。换城市的那一方，一方面是来自感情的不安，担心去了之后不能换来好结果，得不偿失；另一方面则是来自生存的不安，担心辞掉现在的工作能不能在另一个地方顺利开始。这样的双重不安实在是巨大的压力， 究竟由哪一方来承担，往往关系着这段感情能否继续。说到底，异地恋就成了双方安全感的博弈。我有个朋友在旅行的时候遇到一个熟人，由此产生了感情。他回家后不久，他们就确定了恋爱关系。相隔1000多公里，实在难解相思之苦。最后还是男方做出了让步，辞掉工作，来我朋友这边找他。我当时提醒我这位朋友，这样做出牺牲的一方，不安感太强烈，很容易患得患失，对感情和对你的要求也会变高，会有一种我为了你怎么怎么样的心理。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影响感情。事实证明，是我多虑了。他们已经在一起6年了，感情还是非常好。我朋友说，即便是吵架的时候，对方也从不会翻出这件事来当筹码。她男朋友我见过几次，是一个情绪非常稳定温和的人。跟他聊起这件事儿，我才发现他从没觉得来找他是一种牺牲，而是他自己的选择。换言之，无论结果如何，他都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不会怨任何人。如此看来，既然异地恋是双方安全感的博弈，那还有很多因为异地分手的人，倒不一定是输给了感情，而是输给了自己的不安感。除了情感生活的层面，还有一种凌驾于一切的不安，公平地笼罩在每一个人心头，那就是意外。有人年纪轻轻，体质强健，突然就得了绝症。有人好端端走在路上，被从天而降的横祸变成了残疾。每个人的身边都有很多这样毫无逻辑、全没道理的事儿。人类的生老病死，以不可抗拒的神秘力量，主宰着命运无常的变化。由此可见，安全感来自恒常不变，而变化就会带来不安。可不幸的是，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万事万物时时刻刻都在变化。当你意识到现在的时候，这个现在就已经成了过去。换句话说，人类的生理心理构造就注定了要终生处于变化的不安中。既然如此，与其想要掌控安全感，不如学会和不安感共处。比如说，不管你如何貌美如花、温柔贤淑，伴侣想要出轨还是会出轨。说不定出轨的对象比你丑、比你笨，对他还不好。不管你如何勤奋工作、任劳任怨， 老板都可能某天心血来潮解雇你。当然，这只是一种无稽的猜想。那么要如何跟不安感相处呢？很简单，就是不要试图掌控我们无法掌控的部分。例如，伴侣是否变心，老板是否解雇我，这些原本就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不管怎样纠结，可能都是白费功夫。当然了，这并不是说放任自流就行了。在无法掌控的东西之外，我们要尽自己的努力做好我们本应做好的部分。不管是学习用心经营亲密关系，还是努力提升个人能力，这些技巧和经验最终会变成有益于我们的部分，谁也抢不走。有意思的是，这些可以掌控的东西恰好能够平衡无法掌控带来的不安，由此产生一种全新的安全感。想想远古时代吧，人类的祖先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要靠与大自然搏斗才能生存。一个太有安全的人，对危险不设防，肯定死得很早。一个太没有安全的人，根本不敢冒任何险，肯定也死得很早。根据优胜劣汰法则，这种太有安全感和太没有安全感的基因都不会流传下来。能够流传下来的基因，绝大多数都是在安全感与不安感之间取得平衡。所以，试着去接纳这份包含不安感的安全感吧。也许，这就是人类与自己和解的方式吧。 说好了，爱可以自由的，可是夜里你没有安全感。说好了，电灯代替我，别叫我走遍天涯又怕依赖。有了你，我走得很实在。我的未来也因此更明白，好吧，再走短路，再陪你一回，然后继续为我骄傲喝彩。你的理想也许你早已经释怀，我的包袱却不能因而懈怠，难免我忘了回头看你，不爱你吗？不是不爱。

每个月准时跟女生挤在书店抢购漫画杂志。杂志附赠的物品粉嫩地堆满了两大柜子。更过分的是，他从来不跟男生打球，而是跟三五个女生在一起讨论昨晚八点档的剧情。在我们所有人眼里，她好像个女孩，但她在大学四年交了八个女友的光荣战绩也彻底让我们傻了眼。而和这八个女友分手的原因，都是因为女生受不了她太依赖她们。她的人生简历我起初也只是听说，要不是最后成了朋友，也验证不了她这依赖人的顽疾。我在北京有个高学历朋友圈，成员都是一些清华北大传媒之流，依赖先生是其中的一个编剧。当时我们立下了规矩，就是内部不得互相勾搭，所以哪怕圈内都是苦命的单身男女，也不会偷吃窝边草。但后来这个规矩被依赖先生打破了。依赖先生跟我们圈子里的一个女会计住在同一个小区，两人相交甚好。不知从哪天开始，女会计开始在微博和朋友圈分享各种早餐、三明治、煎蛋、牛奶麦片，每天都不重样。而依赖先生则经常放一只萨摩耶的照片。我们都以为是女会计找了个保姆，依赖先生买了只跟女会计家里那只很像的狗。但真实的情况是，依赖先生每天早上六点准时去遛女会计家的萨摩耶，然后再回来给她做早餐。但他们没有恋爱，女会计有喜欢的人，只是依赖先生单方面的依赖罢了。我单独问过他，但他回答的模棱两可。他说，或许我喜欢的不是他的人，而是跟他在一起的感觉。后来这个女会计找了个广州的男友，狠心弃依赖先生而去，也渐渐退出了我们的圈子。依赖先生没有太难过，只是感觉心慌，因为有好几次当他早上六点习惯性的准备敲女会计家门的时候，才反应过来对方早已经搬走了。曾经从他心上搬走的还有他的妈妈。嗜赌成命是他对妈妈印象的所有概括。妈妈很爱打麻将，下了班准时去茶楼蹲点，后来还直接把工作辞了，专职打麻将。一天下来带着满身烟味儿跟他爸要钱，那次两口子吵了不少架。在依赖先生初三的时候，爸爸终于受不了跟妈妈离了婚。自此以后妈妈就消失了。直到依赖先生在大学写专栏拿了稿费，他才出现，但竟然荒唐地堵在寝室门口问他要钱。渐渐的，依赖先生也放弃了这份爱，但正是爱的缺失造成了他没有安全感的顽疾。说起安全感，那八个女友里面说到底他真正爱的也就两三个，其余都是他不甘寂寞找的情感依托而已。他 需要有人陪在身边，生活才得以持续。很多事儿一个人做不了，就像小时候女生都习惯结伴去上厕所一样。女会计的事过去之后，依赖先生琢磨着搬离这个小区，前前后后跟我们提过几次搬家的事儿，还打算跟一个主持人朋友合租，因为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地儿，所以就搁置了。突然有一天，他决定跟主持人搬到离自己住处不到一公里的新小区，说楼下的美食街是吸引他搬去的主要原因。当时我们就奇怪，他什么时候对吃这么情有独钟了？这只能怪我们太愚钝。朋友中有个网站编辑，在他们隔壁单元。这个女编辑最大的特点就是独具个人魅力，出口成章，而且还烧得一手好菜。依赖先生便常常拉着主持人去他们家蹭吃蹭喝，顺便接受精神洗礼。当他煞有介事地跟我们强调吸引力法则有多么重要的时候，我们集体呛声说他完全是被女编辑吸引才搬了家，而事实也正是如此。不过依赖先生这次学乖了，在他能感觉到女编辑对他只抱有挚友般的客气后，不敢越过界限，朋友般依赖着他，对他好就足够了。有一次依赖先生帮女编辑写了一篇通稿之后，两人情绪激动，便拉着主持人一起去后海喝酒。那晚他们都喝多了，但只有依赖先生醉了。回到家后，主持人洗漱完就进了房间，依赖先生却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一个人窝在床上听挂钟滴答的声响。酒精的怪力让他闭上眼就能看见女编辑的模样。最后他忍住了跑去隔壁单元的冲动，只是低调而温柔地给女编辑发了条信息，他说我想你了。后来事情的发展跌破了所有人的眼镜，女编辑和主持人在一起了。女编辑生日宴散场那晚，依赖先生在家里给他们下饺子吃，他乐在其中的在厨房里做着爱心宵夜，却不知道在卧室床上的两人已经偷吻了对方。知道他俩的事情后，依赖先生在电话里跟我哭了很久。我说你一大男人没人赖着了你就哭，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他倒是委屈，哽咽着说我只是无法停止自己对喜欢的人好，难道这是我的错吗？这个问题当时难住我了。后来我也慢慢找到了症结所在，依赖 其实是一种情感的归属。这种归属会让人在感情里做弱者。依赖先生便是这样，哪怕很多事儿一个人力所能及，也必须两个人才得以完成。其实不过是为了证明自己在对方心里有多么重要而已。他的这种依赖不是说多么喜欢对方，而是喜欢两个人吃饭，两个人打电话，两个人看电影的形式而已。一个走了，还会有下一个。如果不能醒悟在这段关系里自身的重要性，就永远会找一个能够给他安全感的替代品。依赖先生实在不想再充当他们的电灯泡，便向我来讨治愈的良方。我连蒙带骗把他一个人送去了东南亚自由行。到了越南的第一天，他就躲回酒店给我发微信求救，说他语言障碍，不知道去哪玩。我呛他说，把你小时候扮小燕子那股目空一切的大智若愚拿出来。他悻悻挂断了电话，然后神奇地消停了一个月。一个月后，我们给依赖先生接风，饭桌上都在听他分享各国的奇妙见闻。我好奇他是怎么办到的，他说在那个环境下谁都不认识，你不逼自己一把就玩不出个所以然来。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游泳，一个人去酒吧，感觉世界并没有因为没人陪伴而变小，反而变大了。在这之后，依赖先生在北京组了个编剧团队，靠着圈子里的人脉，项目接不断，有时候忙得连聚会都不参加。他现在生活的重心不是为了别人，而是把赚钱放在第一位，专心自在地对自己好。起初我以为这是那次旅行带给他的独立，后来才知道，在回国前一晚，他在酒吧认识了一个新西兰的华裔，两人一见如故，彼此约定为自己奋斗，于是谈起了最不让人省心的异国恋。但我仍然觉得他变好了，至少他没有隔三差五的吵嚷着要飞去新西兰。身边的人和事大多存在变数，你根本无法知晓此刻的拥有下一秒是否还存在。最稳定的安全感其实是对自己的依赖。你要寻的那座岛屿就在你自己的心里。 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爱你们的网友。先给大家说个故事吧。前段时间有一个挺喜欢我的男孩子，我们相处了一段时间，彼此感觉也不错，他对我挺好的，日常也很关心。好朋友都问我和这个男孩确立恋爱关系了吗，我说还没有。他们问我为什么，我回答不上来，就是总感觉我们从朋友变成男女朋友好像还差点什么。就比如他每次都说喜欢我，但从没对我说过做我女朋友吧。就比如我带他见我最好的闺蜜，但他的朋友都不知道我。我承认我能感觉到他会关心我，对我好，但我更多的是感受不到一份感情关系里最起码的安全感。最后导致我对他一瞬间就好感全无的导火索，是有一天我看到他的前女友给他发了信息，他和我说我真的没有回复他，信息我看都没看就删了，你为什么还要生气呢？我告诉他，我要的不是你不理他不回复他，我希望的是你能大大方方地告诉他你现在有喜欢的女孩了，请他别再打扰你的正常生活，你不想你喜欢的女孩知道了不开心。他一直质问我为什么要这么较真儿，我不回复不搭理不就行了吗？但很抱歉，我心里真的过不了这个坎儿。我就是那种又死倔又有感情洁癖的人，我要的是一份名副其实的安全感，要的是除了你我二人之外别人也能知道你喜欢我，并且只喜欢我的那一份肯定。后来我没有再搭理过这个男孩，我跟他说我们不合适，朋友说我是不是太决绝了，但我觉得没有。我一直都觉得给一个女孩子足够的安全感，这是你喜欢她的时候最基础的最应该做的事情，这是你的本分也是你的义务。我之前因为工作认识了一个男客户，我就非常羡慕他和他老婆的感情，女孩从他的女朋友到他的老婆，从恋爱到结婚已经6年多了，身材和容貌都有点不如年轻的时候，以至于常常不自信。为了老婆有安全感，他把朋友圈背景和微信头像都设置成了两个人的合照，每次不管是兄弟聚会还是公司同事聚餐，他都尽量带着自己的老婆，因为怕他一个人在家会胡思乱想。可能每个女人都会害怕七年之痒这样的词语，他的老婆也不例外，所以他尽可能地给他很多很多的爱和关心。我们那天聊完工作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要开始订机票和酒店，想在两个人7周年纪念日的时候给老婆一个惊喜，给他一个二次蜜月。后来我们微博互粉，我点开他的主页就看到他的微博简介是已婚。我一直觉得懂得给自己心爱的女人安全感的男人才是真的很爱很爱这个人。我现实生活里最好的男性朋友，他恋爱以后副驾驶上就贴着老婆专用座几个大字，手机壳上也写着已有女友比你漂亮。从前一个每天都想组局蹦迪喝酒的人，如今只想回家陪女朋友吃饭看电影，女朋友一个电话他就随叫随到。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知道很多女孩都很容易没有安全感，需要你的时候能找到你是他们需要的安全感之一。虽然我也不知道安全感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但我觉得既然我爱他，就应该陪他宠他保护他。其实对于没有安全感的人来说，最擅长的就是逃避和假装。 每当察觉到对方好像没那么在意自己了，就悄悄收回自己的心，假装我也不在意你了，我也不怎么喜欢你了。所以安全感才是一个女孩毕生都在追求的东西。如果她在你身上感受不到安全感，那她就很容易离你而去。如果你真的很爱很爱一个女孩，你能给她最好的礼物就是一份踏实的安全感，让她感到自己是被偏爱的，让她明白自己是被人坚定选择的。就像张爱玲说过的一句话，大多数女生要的爱其实是被爱。女孩想要的安全感不过就是，我需要你的时候我可以找到你，我说话的时候我知道你在听，我明白你在我面前没有秘密，不管发生什么事我确定你一直都在。我在微博上看到一段话，说越是缺乏安全感的人，越是很难开口去要求什么。明明想要一个拥抱却不愿意说，偏偏装作要走的样子。明明爱得毫无保留，开口就变成了不如我们算了吧。所以下一次恋爱，我可以不倔强，也可以不嘴硬，但我只想找一个能够给我很多很多安全感的人。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